上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意思。无泪无语，心中思绪远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真事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 2017年的年终岁末，对，就是去年的年终岁末，发嫂周润发的太太陈慧莲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就透露，从周润发出道一直到今天，他们的存款一共有56亿元，这个身家简直是让人惊讶。但是更让人惊骇的是发嫂后面那句话，我们已经把这笔钱100%的捐了出去，而且已经设立好了慈善基金会，手续也已经办妥。56亿元全部捐出，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可能你一下子在感慨之余，还会想象周润发在生活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他在生活里面是一个出名的节俭的人，甚至有人说周润发是一个抠门到绝对的这种人。任泉和发哥一起拍戏的时候，曾经就发现过发哥的一个秘密，他说发哥竟然去秀水街买便宜的衣服。而任泉以为的这个秘密，其实早在香港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发哥买东西从来都不会去那些高级的商场，他去的只是平价商场和便利店。他会买98块钱的一件 T 恤，买15块钱的一双拖鞋，就这样还会和老板讨价还价。在购物上发哥就是这么抠门。发嫂在那档节目当中说，他不太喜欢买东西，他一个月只消费800块钱。这让人想起了那一年周润发上央视的艺术人生，朱军问他，你会买哪些名牌衣服？周润发眯着眼笑着回答说，不需要，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几年了。然后周润发反问朱军说，你做完节目的衣服怎么办？朱军说，拿回家接着穿呢。周润发问你说，哎，你穿得舒服吗？朱军回答说，不舒服，一点都不舒服。然后发哥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衣服这些东西不是穿给别人看的，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行了，所以我不会买很贵的衣服。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由松江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一支插曲，叫做《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想念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机会，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献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 谁能复古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座

想把时间倒回到2015年的5月18号，这一天，周润发迎来了他60岁的生日。60岁，花甲之年，算是大寿了，对不对？作为普通人，我就在想，如果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要么不过，要过的话，也一定会大操大办。可是周润发这个生日过得极其简单，找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餐馆，没有邀请任何朋友。更别谈我们所期待的什么社会名流或者是明星什么的，只有发嫂和发哥两个人。当然桌上还摆着会让人感觉更加凄凉的发嫂送的一个极小的蛋糕。有网友就把发哥庆生的照片发到网上之后，所迎来的是一片的唏嘘声，奇奇怪怪的评价声，什么说法都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的两句话，怎么感觉这么寒酸啊，怎么感觉这么凄凉呢？但是周润发他自己却乐在其中，他说，人间最有味的就是这种清淡的欢愉。我静下心来想周润发的这句话，人间最有味的就是这清淡的欢愉，或许只有经历过了，才可以如此淡定平静通透的去看这件事情。然后在理解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在想生日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热闹，我们总呼朋唤友，可是到了这个岁数，再看发哥的这种态度，我突然觉得生日应该是比较私密的一件事情。这一天父母在，一定陪父母，父母不在了，也一定要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2000年周润发所主演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人》。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 结婚了。婚礼上陈慧莲动情地说，这一生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让我成为周润发的妻子。遇到发哥他真的是赚大了，一结婚发哥就把财政大权上交了，每个月只留给自己800块钱的零花钱，其余所有的片酬悉数上缴。 发哥对感情很是用心，发嫂喜欢吃蟹，所以等到螃蟹一上市，发哥就去买蟹蒸蟹。结婚30年来，发嫂每一个生日都会收到发哥精心准备的礼物。发嫂说，他会把那些礼物藏起来让我去找，每次找到礼物，我都会惊喜不已。你知道发哥为何一直没有孩子吗？其实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发嫂就怀孕了。可是就在发哥很欢喜地准备婴儿衣物的时候，一个悲剧发生了。7个多月大的胎儿因为脐带绕颈窒息，不幸夭折。同时孩子的发嫂整日活在自责和悲痛中，她用了7年的时间才从这种悲痛里走了出来。为了避免妻子再受生产的痛苦和不测，发哥做了一个决定，不再要孩子。后来经常有人问他，不要孩子不会有遗憾吗？发哥总是一脸淡然地说，没有遗憾，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其他的我就不奢求了。发哥结婚31年来从未有过一丝绯闻，连娱记都懒得编他的桃色新闻，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有人问发哥，你觉得爱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感恩和陪伴。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所主演的电影《伴我闯天涯》的主题曲，邓丽君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

我一直很想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钟楚红在这部影片当中清唱的那一首《在森林和原野》，我找了很久，实在是找不到那个清唱的版本，所以也只能拿张可颐和倪俊对唱的来替代。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能够唤起你1987年的回忆，秋天的童话的回忆，一起来听。 我心里但求共他能爱在初秋，只想跟他拖拖手手，白臂再同游。含笑看我极温柔，甜丝丝的在心头，蓝的天，绿的草草，原野共漫游。 现在的周润发不拍电影的时候就喜欢背着相机到处闲逛，他喜欢摄影。如果说电影是他的事业，那么摄影就是他的癖好，两者缺一不可。他总是一个人去看景，一个人去拍照，一个人回来蹲在暗房里去洗照片。他说，我真的非常享受这个过程。1997年香港回归，发哥的姐姐偷偷地拿了他3张照片化名去参赛，没有想到竟然拿了摄影大奖。发哥喜欢拍香港的风貌，香港著名的摄影师夏永康说，香港拍风景最好的人是发哥，但是发哥觉得拍得好不好不重要。他说，我就是喜欢享受这个过程。看到沉浸在摄影中的发哥，我想起了一句话，人无癖便无趣，人无癖就活得百无聊赖，人有癖，功夫化在所癖之事上，物我两忘，不是高人便是妙人，而周润发就应该是一个妙人。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同样是出自于《秋天的童话》这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吕方所演唱的《别了秋天》。 人生聚散只凭着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事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边，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在痛苦与傲慢，又再次停 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这是吕方为电影《秋天的童话》所配唱的主题曲《别了秋天》。这些年发哥除了喜欢摄影之外，还爱上了爬山。他每周都会抽出几天的时间去爬香港大大小小的山，一爬就是6个多小时，半年下来他减了27斤。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突然喜欢爬山了呀？发哥回答说，我人生的座右铭就是开心快乐和健康，但是快乐和开心都必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有好的身体才可以享受到好的人生。以前我拍电影透支了好多，后来我渐渐地懂得了，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所以现在我要补回来。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个前辈即将退休了，他跟我说过的话。他说，小伙子别这么拼，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用命来换钱，到了退休之后你就拿钱换命了，也未必能够换到。当时我会觉得，哎，怎么工作时间久的人都是那种满腹牢骚的感觉，是这种态度。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看周润发的这种生活态度，然后细想那位前辈的话也一定有道理。所以在这时间，王平也提醒各位，各行各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干的时候不要拼命太玩命，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自己的身体，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刚刚周润发所说的健康之上。好了，继续回来听歌，这是周润发1989年所主演的电影《喋血双雄》的主题曲，叶倩文所演唱的《浅醉一生》。 在每一天，我在流连，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漂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浅醉在心里， 心里。 天一天缠着过一生。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人物仍然是周润发。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1991年他所主演的电影《监狱风云》的主题曲，温碧霞所演唱的《溪畔的好梦》。 曾几繁华闹市，一生过走路。 期盼的好梦。在看完周润发的人生态度价值观之后，有人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些话，我们一起来分享。他说，人活着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活着，就是追求生存和温饱，而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活在这个层次里。第二个层次是体面的活着，顾名思义就是活得得体面，别人有房了我也要有，别人有车了我也得要有，别人当处长了我也要当处长，就是追求一定要有名利权，以求能够活得跟别人一样体面，甚至活得比别人更加体面。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活在这个层次里。第三个层次，明白的活着。明白的活着属于精神层面的那个活着，就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生活就删繁就简，砍掉了很多多余的东西，去追求内心的自在和丰盈。正如漫画家蔡志忠所说，每一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人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 发哥就已经活到了这第三个层次，他把生活当中多余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给砍掉了，然后活出了一片素与简，陪伴一个懂我的爱人，专注一件欢喜的事业，寻觅一个悦心的癖好，交往几个如水的朋友，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人生之大幸福就藏在这个素简的平淡里，各位好好玩味一番吧。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发哥在1989年所出演的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里面所演唱的《飞沙风中转》。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 1989年周润发所主演的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里面所演唱的《飞沙风中转》。今天不应该是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了解了周润发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他对自己老婆的好。 希望对手机前的每一位都会有一些影响。用前面我所说的一位网友所总结的话，人活着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简单的活着，第二个层次体面的活着，如今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层次争名夺利，第三个层次我一直很向往，就是明白的活着，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你不跟任何人争。周润发就活到了这个层次，所以他活到了极致，活得极为通透。但愿你听完了这两天的节目之后，可以越来越幸福，越来越通透，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1987年他所主演的电影《监狱风云》当中他自己所演唱的《友谊之光》。歌声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听完这两天的节目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触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好了，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隔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这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书友万里山，隔阻两地遥。话虽然，心中也也叫友谊讲不了。人生于世上，有几个。 Girl, 墙上挂。